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如约而至，届时郭伟、佳佳等18位著名主持人将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采取开放式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想要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的详情，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二字参与报名。记者昨天从首都图书馆了解到，2018阅读北京市诵读大赛已经完成初赛，决赛将于本月28号在首都图书馆举行。公众可以搜索关注首都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到现场观看。北京时间网站阅读北京专题页面也将进行同步直播。一本名为《李小龙一生》的最新传记近日出版，作者马修·波利是美国的一名前记者，曾在少林寺习武。在这本最新传记里，波利采访了上百位与李小龙有关的家人、亲友、同事与遗孀琳达·埃默里、女儿李香宁，揭示了李小龙生前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第63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正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200多种中国图书亮相本届书展。据介绍，这次参展的中国图书集中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为塞尔维亚读者了解当代中国发展现状、感知中华文化打开了重要窗口。昨天，由石景山区八角街道群策群力设计，涵盖老青幼6个原创卡通人物的老街坊微信表情包正式上线。老街坊表情包涵盖跟党走、点赞、文明遛狗、嘚瑟等24个表情，憨憨熟悉的样子深得居民喜欢。2018北京国际摄影周正在中华世艺坛举行，将持续到本月29号。摄影周将为观众带来66个展览，呈现31个国家摄影师的3047幅摄影作品和52个视频作品，其中多个展览用影像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变迁。清空旧藏玉器特展昨天在颐和园德和园开展，展期50天。这次展览展出了清宫玉器，以颐和园所藏清代中期，特别是乾隆时期的玉器为主，共展出清宫玉器93件，其中58件为颐和园旧藏，35件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协调提供。第4届北京赛龙国际文化艺术节昨天开幕，聚焦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举办为期10天的俄罗斯版画精品收藏展。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泥桶仓群当中，市民可以零距离欣赏到30多件创作于上个世纪的俄罗斯版画精品。今年4月，因为环境问题而闭岛的菲律宾长滩岛，在经过了长达半年的整顿之后，将于本周5重新对外开放。长滩岛因为4公里长的白沙滩、美丽的普卡贝壳以及绝美的海滩落日闻名世界。据介绍，在长滩岛再度开放时，共有68家酒店和3519间客房可供预订。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继续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风清气爽，暖阳高照，最高气温呢预计可以上升到19摄氏度左右，或者是再略高一些，天气比较暖和，适宜您开窗通风和晒太阳。不过由于现阶段晴天情况下，白天的紫外线呢仍会达到强的级别，所以建议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不能太长，尤其带孩子出去晒太阳的，以免在不知不觉中被紫外线所伤。据体育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晴朗的午后啊，大家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的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错。 是的、真是拜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那场雨。 昨天晚上我们上直播的时候，好多朋友都说这风大的哟。今天估计 跟二师兄来了是。 是。啊，收了神通吧。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聊的呢也是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天气里边，您在家里边啊，看着外边的暖阳，然后呢沏上一壶茶，焚上一炉香。 对。 但是这么说哈。 是的。 对，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呢，也是跟香有关系。其实之前咱们也聊过两期节目了啊，说了说跟大家大致的介绍了一下，比如说沉香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香的种类，我们也提到了。今天咱们就更深入一些的来聊一聊，最开始还是聊大家最熟悉的沉香， 或者说最感兴趣的。 对，这沉香到底好在哪儿？它怎么分呢？大家在哪儿能买得到呢？包括如果买来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鉴赏它呢？今天如果内容不够或者说时间不够的话，我们以后还会有多期的节目一块来介绍关于香的这个知识。我觉得挺好，这个家里边要是焚点香啊，这个意境感就不一样了。 是是是，就是觉得第一品味很高。 是。 再其次呢，如果要是正确的去品的话，你就会觉得你的家里的吧悠悠的永远是有那么一种淡淡的香。 对， 这种香吧跟化学合成的那种完全两个 香水什么的完全不一样。 是，而且不刺鼻。而且可能啊定期闻完了之后真是有一种提神呐、醒脑啊，让你变得很精神的那种感觉。 前两天看到一个编剧的朋友圈，出去写本子去了。我看他有几大样。就是专门说每次只要出去写本子就要带着，可能人家在家也有这习惯嘛，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心静下来。有什么呢？有茶，这是一定的。还有那个蝈蝈， 嚯， 自己养的那个蝈蝈， 多吵啊！ 特逗，还给专门拍了一照片，一特写。另外还有他喜欢文玩核桃，有自己揉的核桃。还有就是香。而且他带的那个香的工具啊，今天那个优越来，优越我就看跟优越那个工具差不多， 很像 啊，就是 我说哟，这玩的有点专业哈、他是自己做那个他应该做的，我不知道是大概反正就是粉类的那种香，然后还用一个什么印章式的就给它盖个戳，让那个整个的那个香更好看一些、 有一个形， 对对对，然后再把什么放在里边，然后我说哎呦，你看香还是个好东西， 是 吧，能够带来一些灵感。来吧，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对香非常了解的福文香堂的创始人习香人优越，欢迎优越。 嗨，大家好，我是周优越。 来吧， 又见面了。 对， 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让优越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沉香由来，对吧，它为什么叫沉香， 对 啊，包括沉香可能也分，就比如说咱从大面分啊，一种是纯天然的，一种是可能有人工介入的，大概就是分这么几种，是吧， 是。 但是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聊到，尽可能的今天咱们跟大家说，在人工或者是纯天然的这里头咱们还能再分吗？ 分可以分，很有焚香沉香的那个分类的依据很多，今天咱就会聊到。 因为上一次节目最后的时候，时间的关系没法读他的微信了。 对 啊，他最后就问了一个问题，具体是哪位朋友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问题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了，南沉香和北沉香有什么区别？我就马上问优越，优越跟我啪跟我说，我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区别。来，咱们就先从这个问题开始说，什么是南沉香，什么是北沉香？ 北沉香这个概念其实是前两年文玩的那个热潮之中炒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在那个书上在历史上也不会没有出现过的。因为本身北沉香人家说它其实就是松明，就是红松凝结的那个松子，然后凝结在一起，那个红松是生长在那个东北大兴安岭那边长出来的，然后它跟沉香的巨大区别，它就是凝结出来的油脂，但是它没有经过二次的大自然里面的那个反应。其实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沉香最大的一个秘密，其实不仅仅是它的油脂，其实很多树都会结油脂。 对， 咱都知道松树松子很多树都结，但沉香 这是松脂， 松脂 啊，松脂。 沉香其实它最大的那个秘密就在于它结出的那个油脂之后，它跟大自然里面的真菌细菌进行反应。为什么说时间越长沉香越贵？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含油量，还在于它时间越长它反应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丰富，它就越具变化性。 哎，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还是说不行需要一个外力，比如所谓的外力就是咔闪电劈过它啊？ 您说这个外力是让它结油脂的那个原因、 就是、先劈过你、 哦、 不是先劈过树 啊、 哦？劈完树之后它才结香， 就留了这个油了。 对，结完香之后还照优越说的、还得再有个什么反应的过程、 就两个条件，一个外力或者自己生病那结出油脂，第二个就是跟大自然里面的真菌进行反应。 那 就打个比方，如果那个屁它结出油脂了，要就把它搁在那个无菌的环境条件下，那就那、 也不成， 也不成。 明白明白。那按照你说的说法，北沉香其实不算沉香是吗？ 北沉香不算沉香。 哦，它但是它能叫沉香吗？也不能算， 不能叫沉香。 哦，明白了明白了。 前几年那个就是炒起来了嘛，让大家买，其实。这个还是挺普通的，也 就是也是能结出油的东西，但是呢它没有跟自然的反应，它呢点着了也会有味儿，但是它的味儿可能跟沉香的没法媲美， 没法媲美。 那南沉香呢？ 南沉香其实就相对于北沉香，它就把北沉香这个概念做出来， 东北的是北沉香 啊， 江南那边的就叫南沉香了， 就是咱们说的沉香，它把咱们一般买到的沉香叫做南沉香。然后把那个松明，就是那个红松结出来那个东西，叫做北沉香。这样的。其实咱们说的沉香就是都是南沉香。 明白了。 都长于南方。 一开始先跟大家普及个小知识，如果出去了，人家问说：“哎，你这沉香什么啊？”我们这沉香挺好的，它不贵啊，价格不贵，这是北沉香。那您可以稍微的是吧？ 啊，稍微跟人说了，先给我打一个零折。 哎。 你送我一块，我先尝试尝试，看看什么味儿，玩嘛，对吧？ 是是是。 哎，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所谓这个南沉香，对不对？南沉香按照分类的话，都有什么样的分类的方式呢？ 沉香现在在业界里面，它没有一个还没出台一个标准，所以它的分类的那个依据很多，有含油量，有那个按照含油量、按照产区、按照成因、还有按照颜色，等等等等， 没有按照树种的了， 没有， 比如说哎这个是松树的，哎那个是什么什么树的， 不会，一般情况下就咱们说的那这十几种。长沉香的树都在南方，然后它长出来的那个香，都是一样的，且我们采下来的都是一样的，对，特别在中国，在中国就是一种香叫土沉香， 哦， 这种树木能长沉香， 哦，好，那咱就先按含油量说呗，是不是含油量越大的越好？ 一般而言，含油量代表它的年份。就它结凝结的时间长不长？ 哦， 人家说那个黄金有价，玉无价，沉香其实也无价。沉香的无价，为什么说沉香无价的因素就在于它的含油量啊，它没有个标准。你看那块沉香，那个可能它的那个厚度，油的厚度啊，就差一点点，差个2毫米、3毫米，价格可能就翻两番。 那也是，就是按照那2毫米、3毫米，那可差着年份的，应该是， 是 对吧？ 差年份，对。 那也就是说，越好的沉香，实际上它的年龄就会越老，可以这么理解吗？ 咱们说的好，就是相对它的香味儿比较好。 对对对对对。 一般而言是这样子，它肯定越老越好。 哦， 这样。 那也就是说，咱们不能单单的说，嘿，这棵树，比如说几百年了。啊，它结出来的沉香肯定啊更好，不好说，因为不好说它是什么时候结出来的。 对，没错， 对，你刚光看树龄是不够的。 是的，是的， 哎，那一般像沉香，咱们以级别来讲，含有20%的就算是初等级的，含有20%以上的那算是特级高级的了。有这种特别科学的分法吗？ 有，从古书上来讲的话，就说 古书上就有了。 对，古书都咱古人把它分的还是挺细的。一般而言的话，就是沉水香，把它定为沉水香，沉水级别。就是沉水半浮半沉的叫湛香， 湛香 客栈的湛， 客栈的湛，哦， 对， 嗯， 然后它很就浮于水，就几乎就。没有往下沉，它很浮在水上面的，就是一般我们国内的香农，国内的那个香书上都称为黄熟香。 哦，那就是沉的肯定是好的呗， 沉的肯定是好。 哦，浮的它也能叫沉香， 对， 但是它可能含油量不是特别高。 对，它也有药性，它沉香的药性也在。 哦， 这样，咱们现在在药店里面买的一般都是黄熟香。 哦，如果在水里会踩水的那种，飘着的，那就属于叫湛香。 湛香， 湛香就是它的可能是含油比例到了一定程度，所以它就飘在那儿，也不往下沉，也不往上浮。 对，一般而言的话，它就在于，不是，它50%到60%它在水下。 哦，这样啊。 对，后来又细分了，叫8分沉、9分沉。就80%的那个体积在水下，9分沉就90%的体积在水下，就这样子。咱们买香也听到过这个。 今天优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通俗易懂的一些小照片，上边有这个解释，大家回复一下“试水”两个字儿，啊，就是我试试水，水温如何，啊，泡脚够不够，啊，试水两个字儿就能看见一幅图片，这图片就告诉您哪个是能沉下去的，哪个是。浮在上面的，还有一个就是飘起来的，对吧？今天咱们聊的沉香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在听的过程中，如果您产生了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互动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还有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就回来。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沉香啊。刚刚咱们说了说，按这个油脂的含量分类的话，沉香可以分为几种，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黄熟香啊， 对， 这个是浮在上面的， 嗯， 如果呢是飘在上面的，或者说是这个有一大半是沉在水底的， 嗯， 上面露了一小尖儿，跟那冰山似的，这叫湛香啊，客栈的湛。如果是直接沉下去了，哎呦，那是好香，说明含油量比较好，这就直接叫沉香， 嗯， 对， 是吧？ 沉水香。 好的，好的。哎，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分？比如说按颜色能分吗？ 按颜色可以分， 嗯， 一般按颜色的话，主要是集中在土沉上面， 土沉 还有那个奇楠这两个品种。 北土城。 土沉， 土沉 土沉，不好意思啊， 那 个， 是尘土的尘吗？ 土就泥土的土， 泥土的土， 泥土的土， 就是说土层有黄土层，有红土层，当然还有黑土层。 层是吧？ 沉香的沉， 沉香啊，嘿，哦， 土沉啊，哦，明白， 好，就愿意跟南方人聊天儿， 不好意思， 没事啊。黄土层沉， 黄土层，对， 哦， 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从它的颜色来的， 它颜色 色儿就像黄土， 其实就是它那个产区，哦，那个当地的那个泥土的颜色。 嗯嗯嗯。 这个红土最著名的产区是在越南的富森那个地方，那地的红土地都是地面都土地那个泥土都红色的。 嗯。 然后就是产出来的香，它就跟那个土地是一样的香，但一般土沉都是熟结，就是说那个香，那个树上结了，然后那个树死了，它倒在土里面。进行再次的运化， 嗯， 凝结，然后就挖，被别人找，在树地上找挖出来，然后是土层。 嗯， 那个， 这个是可以定义为颜色越深的越好吗？还是说不能这么简单的说？ 不一定，因为更多的颜色其实是因为它那个泥土的颜色。 哦， 对。但是比较罕见的黑土层的话就味道都那个等级都比较高， 哦， 对，很少见。 明白了，也就是色儿越深的它可能价值越高一些。 嗯 嗯， 可以这么说吗？ 但只能说也许对， 哦，刷了油的就不一定了。 嗨， 它那块香如果本身结香量很大， 嗯， 然后再掉到土里面，即使呢颜色可能不是很深， 嗯， 但那个本身它就是可能一块沉水的，沉水的香在土里面埋着，跟一般的像湛香 啊、 黄熟香放土里面埋， 明白了， 肯定也不一样嘛， 嗯。 这就跟茶特别像， 嗯， 是吧？咱做茶不也说嘛，说你别看它是老茶，放了20年了， 嗯， 你得看它放20年之前最开始的那茶是什么质量。 对， 如果那个时候质量就很好， 嗯， 那说明现在这个，而且保存的条件也特别好的时候， 嗯， 那这个茶一定是有滋有味的。 对， 如果之前那茶就不行， 嗯， 您放个100年。它依然也没法喝， 是的， 就是这意思，明白了， 是的， 嗯，好嘞，这是按颜色分啊，大概呢就是越深的越好。问一旁的啊，因为现在有好多朋友呢也玩这个沉木的沉香的这个或者叫沉木的吧串儿， 嗯嗯嗯， 它因为经过盘啊，长时间盘，它颜色呢也会慢慢变深， 对 啊，变得特油亮， 嗯， 那是不是那这会不会有混淆呢？ 您说的是沉香珠子吗？ 对啊，珠子。 沉香珠子其实我们弄的时候，那个去玩的时候，它变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上面有污渍，然后碰到上面污渍，另外一个的话，它里面的油慢慢的往外泛了一点点，

然后做成串，你说沉香，哇，一串能自己盘的带出去，开给、嗯、给人闻，给人家闲就买、嗯。 不，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一个是市场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想你今天带来的这么多的样板，样本。啊，因为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的造型， 嗯， 也许当咱们去点、去闻、烘烤它的时候，你能够哎感受它意境的那种美啊，那种香。但是你想做成串儿了，那它至少随时就可以闻一下，随时你都能给人展示一下， 嗯、 同时它有一种美感嘛， 对、 嗯、对吧？这至少是一个造型的， 对， 比您这个片儿的这个要美观多了， 啊、对。是， 嗯， 接下来咱说说这个，跟今天其实咱没准备这个啊，比如说我要真拿了一沉香的串儿，啊，这沉香还不错，至少是真的，是南沉香，不是北沉香啊，至少是真的。那我在盘的时候，我得注意点什么呢？是不是一开始也得用那个白手套盘的呀？ 不，是不是就不要盘它了？ 啊，伟哥说对 啊，你看， 沉香不兴盘， 哦， 沉香就戴在手上。让我们体温加温，慢慢的味道出来就行， 就不用手来一直搓它。 所以我咱第一期节目我就说，一般你去店里买香，那个店家是不会让你手搓它的， 嗯、 因为咱的味道，身体怎么有的味道嘛，就会串味儿、 嗯。明白。 一串味儿，沉香的味道就出来的不太好。 哦。 沉香相对来讲比较娇气，就是说它对其他味道很敏感。 所以我说吧，做成串儿，那纯粹就是有点小浪费。 哦，也好吧啊。如果您就是喜欢串儿， 嗯， 尤其喜欢沉香串儿啊，我记得咱不是还聊过吗？ 对， 如果是带着沉香串儿，您拿这么稍微的 小挥一下， 一挥就能闻见这个沉香的味道， 对、 嗯， 而且是淡淡的，非常舒服。您记着，千万别拿手盘它。 这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因为不说嘛，您做成串儿了是您自己的需要或者喜爱，但那也无所谓、 嗯， 因为靠您自己的体温慢慢的去烘烤它，发出来淡淡的香。但是你比如说，您带的时候啊，您有一些小嗜好，您说，哎，我喜欢喷一点小香水 啊、 嗯、啊，或者说我洗澡的时候我要使一些沐浴露、 哦、 啊，这些化学的东西，那身上的味道就是。哈，别样的了。然后您还带着这沉香的串儿、嗯，那可能慢慢的，您再闻沉香着，嗯，有股胰子味儿，嘿，有可能吧？ 对， 嗯，所以我才说浪费 了啊、哦，这就是一种浪费了。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沉香的分类啊。因为这个优越呢也给我准备了一个图，也是给大家准备的，里边有四张图片组成了一个图，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种类就可以了。看到这儿其实我有点就是懵 含糊了， 里边有什么虫蛀沉香啊，有什么什么壳子沉香，还有板头沉香等等，总共有四种，这是按什么分的呀？ 这个是按它的成因。 成因就是怎么结的这香。 对， 哦， 是 咱一个一个来。大家回复种类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就能看见这四个种类。咱先说这个虫，是虫蛀 虫漏 虫漏沉香。 对， 这是什么意思？ 虫漏沉香顾名思义，虫子钻到树木里面去了， 嗯， 就有些那个蚂蚁啊或者那个虫子啊就钻到沉香树里面去，然后它那个钻的那个路线的话是不规整的，是不规矩的，就是整个是随机的、 啊啊、嗯， 然后它钻的那个路线它周围就会沉香树为了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就它在那个路线的周围就会结沉香，把它包裹住、 嗯， 这样子。 但是这也需要好长的时间。 是啊，你 结香的时间会 吃进去也得费劲的、 啊，对 吧？虫漏沉香在现在那个沉香产出量里面还算可以的，其实不用很长时间， 哦、 两三年就能那个包裹起来。但是说有多厚？就是能够结得多颜色多好， 嗯， 那个那肯定也要需要时间， 嗯， 这样的。现在药用的很多都也是用虫漏， 嗯， 虫漏它比较好加工， 嗯， 它比较好找， 而且速成。 对，你去山里看，或者去那个沉香林里看，你看里面有树洞的，那个树木有树洞的，哎，那个树洞不是那个虫洞， 嗯， 那虫洞有的虫子进进出出的，那这个树八成就是有虫漏。 哦， 然后就采呗， 然后你们就把人家家给端了， 嗯，是这意思吗？ 没有，优越他们就变人工啄木鸟 啊！你们就办就成拆迁办的了、啊、 对对对 啊，这是重漏的， 对重漏、 啊。那接下来这个呢是叫什么？侧心 素心油 哦，素心油， 对， 树心油， 素心油 哦， 什么意思？ 就是顾名也是顾名思义，它长在树木的树中间，它一般是树干中间，这个是最难找的，这个你外面看不到。你在那个表皮你看不到它里面结香，这个素心油是可以说等级在，如果说跟其他相比的话，说是素心油价格都会很高、 哦、 因为它那个在树木里面结的香的话，它那个纯化还有它那个反应都比较变化比较大比较好，这样子素心油在树木中间呢。 我猜想一下啊、虫蛀的就是受的是外伤，然后慢慢比如说就一刀子划破了、或者是捅进去了。树心油呢受的是内伤。 啊、哦、由内而外的。 啪、一个降龙十八掌，外边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全废了。 哦 哎，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不是，那针对树的话是怎么回事啊？ 树生病嘛。树自己生病。 它就由里而外的生病。 对。 但是外边还看不出来有什么病，但是里边其实已经是不行了。 一般刚开始那几年肯定看不出来。慢慢的你就看这个树木啊，就是 慢慢蔫了 、就觉得它怎么跟其他树木觉得就不太一样、树心油越来越长，最后的树木就死了、就跟它斗争，病跟病斗争的过程，最后可能树就是树心油结的油就会把整个树木就结那个树干都给占了、然后树干占了没有营养上下、那个树就死了嘛。 好，那这是这个意思啊。 还有一个板头沉香， 板头沉香这个是最大量的。这个 今天你带的有一块最大的那个就是板头吗？ 对，这个是现在那个人工用，咱们人用的或者药企业各种企业用的量最大的，因为它那个能保证量，它也是野生。就说一棵沉香树，它不仅一个树桩。一般一棵沉香树长那个十年，它就会长几个树桩，就长它会长出几个大枝儿，大的那个树枝，然后那个如果某个枝干被砍掉了，在那个树枝的那个头上就会结沉香，结沉香，然后结个两三年，那个人把那个砍掉，回去把它加工成沉香，但是砍掉了剩下的那过几年还结。 哦，人为给他做个小截肢， 对， 哦、 是， 真的，乍一看这个，我还说，哟，三合板儿， 是，真挺像的 啊，有点那个意思、哦、哈。 对对对对， 但是味道应该也还好， 味道还行。 对，但是这个味道，刚才我们在广告期间啊，因为今天优越带了很多香过来，我们就是闻了闻。这个板头的味道就没有刚刚我们拿的有一块沉香是沉于水的，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成的阴啊，不知道它是重漏的还是树心的油的，不清楚。但是那个香味是要比这个板头的香味更浓郁一些，更足一些，是吧？ 这个就弱了很多。 对，甭看这么大，但是它好像味道浅了点。 是的， 但是这个您得对比才能对比出来。你要直接拿一块板头，你也觉得哎挺香的， 是 味儿挺好的。尤其你把块要再掰的小点，那就更好了。是不是？这是板头的啊，板头相对于多一点。最后一个，这叫壳子吗？ 壳子 沉香，这是啥意思呢？ 那个香浓，我们分的就比较简，就是看它像个壳子嘛，就是加工出来的时候就是个壳子。 哦，好形象， 或者叫它耳朵，像个耳朵、壳子。 哦， 然后就是它这个是长在那个树枝。那个树枝断了，在断那个地方结沉香、 哦、明白了，所以它是不规则的，而且是有形状的。 对， 哦，它不是一个平板或者一个小树条， 是 吧？这个味儿怎么样？ 不错， 是吗？ 这个不错， 可以拿出来， 真的 拿出来啊， 这个不错。 哦， 乍一看跟木耳似的， 对， 但是闻起来还真的不错，真的。 哦，还真是 比刚才那个人工截肢的那个 是那个板的那个 哎要好多了，那个味儿就比较薄了， 因为这个也是沉水的。 哦，这也是沉水的 这块。 哦，厉害了厉害了， 这海南的这块。 哎，如果要是今天咱们介绍了按成因分类，分成什么虫漏啊、树心油啊、板头啊、壳子这四种对比价值的话，